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88集。看见江风眠迈进了屋来，魏无羡放下碗说道：“江叔叔。”江风眠道：“坐着吧。”江燕离递了一方手帕给魏无羡擦嘴，问道：“好吃吗？”魏无羡不去接手帕，夸张地撅起嘴道：“好吃。”江澄道：“你自己没长手吗？”江燕离笑着给魏无羡擦了嘴和下巴，很高兴地拿着碗出去了。江风眠坐到了江燕离刚才坐过的位置，看了看那只白瓷罐子，似乎也想尝尝，奈何碗已经被江燕离拿走了。江澄道：“父亲，温家的人还是不肯把剑还回来吗？”江风眠收回目光道：“啊，近日他们正在庆贺。”魏无羡问道：“庆贺什么？”“啊，庆贺温朝以一人之力斩杀了屠戮玄武妖兽。”闻言，魏无羡险些从床上滚了下来。“温家杀的？”江澄嗤笑道：“哼，不然呢？你还指望他们说是你杀的？”魏无羡道：“温狗胡说八道，臭不要脸，明明是蓝湛杀的。”江风眠微微一笑道：“呵，是吗？可巧蓝家二公子却对我说是你杀的，那到底是谁杀的呀？”“啊，算我俩都有份吧，但是主杀是他，我就是钻到妖兽的壳里把他赶了出去，蓝湛一个人在外面守着，跟他磨了三个时辰才拖死他。”魏无羡对江澄父子讲述这几天里主要发生的事。江澄听着神色复杂，半晌才道：“跟蓝忘机说的差不多，这么算来是你们俩合力杀了他，是你的就是你的，都推给他一个人干什么？”魏无羡道：“不是推，就是觉得比起他来我确实没出什么力。”江风眠点头道：“做得不错。17岁便能斩杀400余岁的巨型妖兽，又岂止是做得不错的程度？”江澄道：“恭喜你了。”这声恭喜的语气颇为怪异，看江澄抱起双手挑起了眉，魏无羡就知道他这是酸劲儿又犯上来了。此时的江澄心中一定颇不服气地在计较，为什么留在地洞中斩杀妖兽的不是他，如果是他肯定也能怎么样怎么样。魏无羡哈哈笑道：“呵呵，可惜了你不在，不然这颗头啊也有你一份了，你还能跟我说出话解闷儿。我的妈呀，这几天跟蓝湛对坐着把我活活憋死了。”江澄道：“憋死你活该，你就不应该强出头，不应该管这件破事。要是你最初没有动……”突然江风眠道：“江澄。”江澄一愣，方知刚才说得过了，立即噤声。江风眠并无责备之色，但神情却由方才的平和转为凝肃了。“你知道方才自己的话有哪里不妥吗？”江澄低下头：“知道。”魏无羡道：“他就是随口说说的气话罢了。”看着江澄口不对心略不服气的模样，江风眠摇了摇头道：“阿澄啊，有些话就算生气也不能乱说，说了就代表你还是没明白云梦江氏的家训。”没一个冷厉的女声从门外传来：“是他不明白有什么关系啊，魏婴明白就够了。”犹如一道紫色的闪电一般，于夫人带着一阵冷风刮了进来。她站在魏无羡床前5步之处，双眉扬起道：“明知不可而为之，可不就是像他这样，明明知道会给家里添什么麻烦却还要闹腾。”江风眠道：“三娘子，你来做什么？”“我来做什么？可笑，我竟然要被这样询问。江宗主还记得不记得我也是莲花坞的主人啊？记得不记得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的地界， 记得不记得这躺着的和站着的哪个才是你儿子？这样的质问这么多年来已经听到过无数次了。江峰眠道：我自然记得。 哼，你是记得，但光是记得也没有什么用。这个魏婴真是一天不惹事浑身就不痛快，早知道还不如就叫他老实待在莲花坞，禁止出门。温潮难道还真的敢把姑苏兰氏和兰陵金氏的两个小公子怎么样？就算敢怎么样，那也是他们运气不好，轮得到你去逞英雄。 在江风眠面前，魏无羡总要给他夫人一些面子，一句也不顶，心道不敢把他们怎么样，那可不一定。于夫人道： 我把话放在这里了，你们等着看，他总有一天非给咱们家惹出大乱子不可。 江风眠起身道：我们回去说话。 回去说什么？回哪里说？我就要在这里说，反正我问心无愧。江城，你过来。 江城夹在父亲和母亲中间，犹豫了片刻，站到母亲身边。于夫人抓着他的双肩，推给江风眠看： 江宗主，有些话我是不得不说了，你好好看清楚，这个才是你的亲生儿子，莲花坞未来的主人。就算你因为他是我生的就看不惯他，他还是姓江。我就不信你不知道外面那些人怎么传的，说江宗主这么多年了还对某某散人痴心不改，视故人之子为亲子，都猜测魏婴是不是就是你的。 江风眠喝道：于子渊。 于夫人也喝道：江风眠，你以为你声音高点就怎么样了吗？我还不清楚你。 两人出门理论去了。一路于夫人的怒声越发高涨，江风眠也是强压火气与他争辩。江城正正地站在原地半晌，看了一眼魏无羡，突然也扭头走了出去。魏无羡道： 江城。 江城不应，匆匆数步已转上了走廊。魏无羡只得滚下了床，拖着又酸又僵的身体追上去道： 江城，江城。 江城只顾埋头往前走，魏无羡大怒，扑上去一把掐住他脖子，听到了还不硬，找打。江城骂道： 滚回你床上躺着去。 这可不行，咱们得把话说清楚，那些乱七八糟的鬼话你可千万不能相信。 哪些乱七八糟的鬼话？ 那些话说出来都脏了人嘴的。我爹妈都是有名有姓的人，我见不得别人给我瞎落户。 魏无羡搭着江城的肩，硬是把他拉到走廊边的木栏上一起坐下，说道： 咱们摊开了说，不要别别扭扭的，心里藏着东西。你是江叔叔的亲生儿子，未来的江家家主，江叔叔对你自然是要更严厉的。 江城斜着眼睛看魏无羡，魏无羡又道： 可我就不一样，我是别人家的儿子，爹妈都是江叔叔的好朋友，他对我当然要客气一些，这个道理你肯定明白吧。 江城哼道： 哼，他对我并不是严厉，只是不喜欢。哪有人不喜欢自己亲生儿子的，你别瞎想了，那些嘴碎传谣的我见一次打一次，打得他们妈都不认识。 就是有，他不喜欢我阿娘，连带也不喜欢我。 这一句还真是难以反驳。仙门世家皆知，于三娘子与江风眠是少时同修，十几岁便认识了。江风眠性情温雅，于子渊则强势冷厉，二人交集并不深，因此虽然门当户对，却一直没什么人把他们联想做一对儿。后藏色散人出世，途经云梦，偶与江风眠结识交友，还一同夜猎过数次，彼此都极为欣赏对方。人人猜测藏色散人极有可能成为莲花坞下一代的女主人。谁知不久，梅山于氏忽然向云梦江氏提出了联姻，当时的江家宗主对此颇感兴趣，江风眠则无此意。他并不喜欢于子渊的品性为人，认为二人并非良配，婉言谢绝了数次。而梅山于氏却从多方入手， 对当时尚为年轻、尚无根基的江丰棉强力施压，再加上不久之后藏色散人与江丰棉身边最忠心的家仆魏长泽结成道侣，远走高飞，云游在外，江丰棉终于败下阵来。江鱼二人虽然成亲，却成一对怨侣，常年分居，话不投机，除了家族势力得到巩固，也不知究竟还得到了什么。云梦江氏立家先祖江池乃是游侠出身，家风从疏朗磊落坦荡潇洒，于夫人的精气神与之完全背道而驰，而江城的模样和性子都随母亲，天生便不投江丰棉之好，从小诸般教导始终调不过来，是以江丰棉一直表现的似乎不是太青睐他。江城掀开魏无羡的手站了起来，发泄道，我知道我不是他喜欢的那种性格，不是他想要的继承人，他觉得我不配做家主，不懂江家的家训，半点没有江家的风骨。是你和蓝忘机合力斩杀屠戮玄武，浴血奋战，了不起，可是我呢？江城一拳砸在廊柱上，咬牙道，我也是奔波数日，精疲力竭，一刻都没有休息过。魏无羡道，家训算什么？有家训就一定要遵守吗？你看姑苏蓝氏的家训3000多条，条条都要遵守，人还活不活了？哦，还有做家主就一定要受家风从家训？云梦江氏历代这么多位家主，我就不相信人人都是一个样，就连姑苏蓝氏也出过蓝毅这种异类，可谁敢否认他的实力和地位？论及蓝家的仙门名士，谁敢略过他？谁能略过他的闲杀术？江城默然不语，像是稍稍冷静了些。魏无羡重新搭上他的肩，说道，将来你做家主，我就做你的下属，像你父亲和我父亲一样。姑苏蓝氏有双臂算什么？我们云梦就有双节，所以闭嘴吧，谁说你不配做家主？谁都不能这么说，连你也不行，敢说就是找揍。江城哼道，哼，就你现在这个样能揍谁啊？说着他就在魏无羡心口拍了一把，那铁烙烙出的伤口虽然已经涂过药包扎过了，可冷不防被这么一拍，哪能不疼啊？魏无羡咆哮道，江城死来。江城闪身躲过魏无羡的劈空一掌，喝道，现在疼得要死，当初为什么逞英雄？活该，给你长记性。我是逞英雄吗？我也是迫不得已，动得比想得快。别跑了，饶你一条小命，问你个事儿。我腰带里塞着一个香囊袋子，空的，你看见没？那个绵绵给你的？没看见。魏无羡叫一声可惜道，哎，下次再找他要一个。江城皱眉道，你又来了，你不会真的喜欢他吧？那丫头长得是还可以，但是一看出身就不怎么样，恐怕连门生都不是，像是个家奴之女。家奴怎么了？我不也是家仆之子吗？你跟他能比吗？谁家的家仆像你这样，主人还给你剥莲子熬汤喝，我都没喝到。你想喝叫师姐再熬呗。哎，对了，之前说到蓝湛，蓝湛他没留什么话给我吗？他哥哥找到没？家里情况怎么样？你还指望他留话给你？不留一件给你就不错了。他回去了，蓝曦臣还没找到，蓝启人忙得焦头烂额。蓝家家主呢？怎么样？去世了。魏无羡怔了怔道，去世了？他脑中蓦地闪过蓝忘机那张映着火光垂着泪痕的面容，脱口而出，蓝湛怎么样？江城道，还能怎么样，回去了。父亲本来说要派人送他回姑苏的，他拒绝了。我看他的样子该是早就想到有这么一天了，毕竟眼下这么个局面，谁家都不比谁家好。两人又在木栏上坐了下来，魏无羡道，那蓝曦臣又是怎么回事啊？ 江城道，温家不是要烧他们家的藏书阁吗？几万册的古籍和乐谱，蓝家的人抢救回来一些，应该交给蓝曦臣，让他带着跑了，能护多少是多少，不然就全没了，大家都是这么猜的。 望了望天，魏无羡道，好恶心。 江城道，是啊，温家太恶心了。 哼，他们要这样跳到什么时候啊？咱们这么多家就不能联手？ 正在此时，一群杂乱的脚步声传来，一群身穿短打的少年猴子一般飞奔跳跑跃上长廊。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